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小白燕整送你耳钉，如果是个梦，我希望没那么快会醒，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在我身边，瞓醒你不在这里又点算新一天。超无聊，但有更多共同爱好，成日帮对方改埋啲肉麻爱好，为了你我手机率装了菜谱，我处理食如果你话好食就最好。两个人最喜欢你是个被铺，不用顾老知对方有啲乜嘢企图，你冚小皮怕你会打黑照，你是小子我是你被压照。 天知我嘴角甜蜜的你，甜蜜的你好吗？想知有几爱你给你一半公仔登记。 超简单，前每晚晚餐，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，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，除咗真实想法以外，其他嘢唔多。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，迟早一日我阿妈都叫你做新抱。如果要评分，会俾你最高分数。我对你嘅好，感似病态咁分布。同你喺埋一齐，唔使变大个，一路咁开心，又使乜揾翻个最初最多？俾你叫我一声哥哥，两个人讲冷笑话可以笑到傻咗。Mi casa su casa， 镜边度讲过，激嬲你就请你打边炉讲和。你唔开心，我肯定会氹你。如果你系阳光，我一定系空气。 天知我嘴角甜蜜嘅你，甜蜜嘅你好吗？想知有几爱你，给你一半公仔登记。

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家乡。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行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望，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茫茫天雨年年一生花， 不是

桥像是故障网，月牙缺，谁在高楼寒风凛冽，街灯暗，异乡的游子身处何方，汽笛响，回头一望不见家乡，他低眉头还紧锁吗，电话接通不说话，他还在树下散步吗，如春又该长新芽，脸庞，远走他乡寻梦想，梦想却寻不回家乡。 着的故事，黑夜里存相思。